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杨康说起了驼标队哈格旺丹送的那把刀，他对王焕章说：“嘿呦，这把刀啊，那真是派上了用场的。归化城闹匪患，黑胡子们手举着火把刀棒，顺着大南街的北头商铺是挨家挨户的抢劫。反抗的商家被他们是连打带烧啊。酒楼佟掌柜跟他们动了手了，结果呢？”被那帮黑胡子把他从二楼扔在了大街上，当场就摔死了，真可怕呀。眼看着就轮到咱们永生斋了，我就急忙跑进屋里把这个腰刀拿出来了，我顺着牌匾把它挂在了门口。黑胡子喊叫着来到了门口，看见了这还在打着晃的腰刀，可就停下来了。我躲在门后就听见一个黑胡子高喊着：“ 弟兄们，看见这把刀了吗？这可是在沙湖口曾救过咱们老大一命的那口宝刀啊！黑子，你站这儿别动，守着。这家店谁都不准进，谁要是碰了这家店，让老大知道了，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嘿嘿嘿嘿，就这么着。永生斋呀，还有我，嘿，没有伤着半根毫毛。王焕章双手抱拳向杨康施礼：“哎呀，二弟啊，这个太惊险了，你在归化城这些年真是劳苦功高啊，来，我在这儿有礼了。”杨康连忙站起来说：“哎呦，三哥，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杨康能有今天，还不是靠三哥您栽培吗？”王焕章手托着杨康的胳膊，示意让他坐下。自从归化城一别，至今也没有再见哈大哥一面。哎，你在归化城知道他的消息吗？杨康坐在了王焕章的对面，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沉重地说：“哎，哈格旺丹兄弟啊，真乃仗义豪侠之人。据说他为了躲避睢原警局的追杀，逃到大青山去了。”啊！王焕章听到这儿瞪大了眼睛：“什么？哈格旺丹 么就把警局给得罪了呢？ 杨康又站了起来，在书房里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说：哎呀，这件事啊，那得从咱们那年走西口说起了。三哥，您别急，您呢，听我慢慢说。王焕章说：嗯，我不急，我听二弟说。杨康直了直身子，捋了一下山羊胡子说：您还记得咱们走西口在张库大道路过的那个枣林村吗？哈格旺丹替当地名医邹一勺制服了胡记野味饭馆的东家胡大发和两个儿子胡狗子胡二郎之后啊，那个地方平静了两年。第三年的春天，胡大发的弟弟胡殿奎在睢原警局靠行贿卖官呢，就攀上了警局局长马大炮的高枝了，他当上了马大炮的参谋了。嘿，这俩人真是狼狈为奸呢，豢养着黑道的打手，把这个睢原一带呀，那搞得是乌烟瘴气，怨声载道，那真是谈马色变呢。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殿奎陪着马大炮的母亲到程后堂去看病，认出左堂医生邹继德和在柜台抓药的枣花，他看枣花长得更加的端庄漂亮，就起了歹心了。一天下午，趁人不备，他派两个打手将枣花抓进了胡殿奎在城东门内的高墙大院，对枣花强行施暴。枣花已然认出了胡殿奎了，是宁死不从。胡殿奎把枣花捆绑在床上，这个畜生把枣花活活的给糟蹋了。枣花失踪之后，邹继德是急红了眼睛啊，央求马大炮的母亲在多年治病的这个情分上，求他的儿子马大炮帮忙找到这个枣花。马大炮啊，宁不过母亲的唠叨，就将找枣花这个事情啊交给胡殿奎去办了。这个胡殿奎怕丑事败露，连夜派人将枣花蒙住了双眼，捆绑着扔到了城门外的野草丛里。枣花顽强地打开绳索，踉跄着跑到路边昏了过去。天刚放亮，正赶上哈格旺丹的驼标队从此经过，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枣花。哈格旺丹认出啊，那是邹一勺的孙女枣花，立刻施救啊。过了一会儿，枣花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躺在哈格旺丹叔叔的怀里，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哈大叔，是胡殿奎那个狗东西害了我。哈格旺丹安慰着枣花说：枣花别怕，有哈大叔在，胡殿奎这狗东西逃不了。他让乌木齐呀、把枣花放在驼背上，来到了归化城。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别上了腰刀，只身一人来到了警局，点名要找胡殿奎。胡殿奎在马大炮家刚刚喝完酒，醉醺醺地向警局的门口走来，守门的巡警指着胡殿奎说：这就是你要找的胡参谋，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他说吧。哈格旺丹冲着胡殿奎就跑过去了，抬起了左手照着哽嗓咽喉啪就是一拳，打得胡殿奎晕头转向，原地转了三圈，捂着脖子说：哎呦，好汉饶命，有话好说。哈格旺丹说：我问你，邹一勺的孙女枣花是不是你祸害的？胡殿奎抬眼一看，眼前这位不过就是一个蒙古汉子，胆子就大了，伸手就要掏枪说：对，你说对了，枣花就是我胡殿奎玩的，呵呵，你敢把我怎么着？哈格旺丹抬腿一脚踢飞了胡殿奎手中的枪，从腰里边抽出了腰刀，照着胡殿奎的心窝是连捅了三刀。胡殿奎当场就见了阎王了。 守门的巡警看傻了眼了，站在那儿缓不过神啊。哈格猛丹拾起了掉在地上的洋枪别在腰里，冲守门的巡警说，去跟你们当官的说，我哈格猛丹替民除害，宰了这狗东西，想要抓我到大兴山里去抓，老子在大兴山那儿等着他。从那以后啊，警局把抓捕哈格猛丹的告示贴满了全城，哈格猛丹呢也成了绥远一带的虎胆英雄了。据说枣花呢也被送进了大兴山，后来呢和乌木齐成了婚，跟着哈格猛丹在大兴山一带拉起了一支队伍，除暴安良，当地的恶霸强盗贪官污吏是闻风丧胆啊。哎，杨康一口气说到这儿，抄起茶杯喝了一大口，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平静啊。王焕章呢也沉浸在杨康叙述的情节之中，他动情地说，哎，哈格猛丹这位仁兄啊，我没白教，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等机缘合适了，我要去大青山拜见哈大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王焕章和杨康坐在书房里谈性正酣，转眼就到了中午，雨停了，太阳照在永生斋后院的两棵柿子树上，晶莹剔透，闪闪发光。陈国清走进了书房说， 三舅，天津吴四爷来了，在前厅等着见您呢，我老舅也来了。 王焕章歪头看了眼座钟说，哟，都快中午了，哎呦，这半天你看啊，过得可真快。哎，二弟啊，咱们先陪吴四爷聊几句，就一起去吃饭，等吃完了饭呢，带你去趟宫门口，我在那儿啊买了一套四合院，你三嫂子他们过来呢也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王焕章和杨康一前一后从书房里出来，顺着后院的甬道，刚迈进前厅后门，一个清瘦精明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从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站起来，高声说， 哥，我等你半天了，咋才出来呀？ 王焕章心里很高兴，但是表情严肃地对小弟弟王俊山说， 哟，是俊山呢，你不在天津律师事务所好好的待着，跑到这儿干啥呀？ 王俊山低着头说， 我不想在那儿干了，离家老远的，又挣不了几个大嘴儿，想咱妈里回不了家，我想跟你干。 王焕章走过去抚摸着王俊山的头，干什么都得有长性啊，你先跟国清去老北京饭庄，我和吴四爷聊几句，到那儿去找你吧。 一位五十开外、体态微胖、头发稀疏的男人，操着天津口音，左手扶着桌角，右手伸过来，同王焕章打招呼说， 哎呀，一看就是王掌柜呀、啊。哦，你这个弟弟长得可真够格儿的，百里挑一的俊小伙儿啊。 陈国清平摊着右手指向吴四爷说， 哦，这位是从天津来的客人，吴四爷。 吴四爷向前迈了两步， 幸会幸会啊，我是天津做尼龙进口生意的商人。哦，您王掌柜的，我可是久仰大名啊。 王焕章拱手行礼，热情地说， 哦，幸会幸会， 天津劝一场大名鼎鼎的吴四爷。哎呦，几年前我就知道您了，一直想找您合作呀，只因为我们永生斋出了点意外，就把这个事情给撂下了。您快请坐啊，咱们坐下谈。王焕章把杨康介绍给吴四爷。啊，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永生斋绥远鞋庄的杨掌柜，是不是刚从塞北大草原回来？杨康点着头说：“啊，幸亏吴四爷，请您喝茶。”吴四爷快人快语，笑着说：“好嘛，王掌柜了，我这一见就看出来了，你是个快行人。那好，我就不兜圈子了。永生斋鞋庄，还是我从表弟张之福那儿知道的。哦，尤其是您这个为人呐、啊，那他可是赞不绝口啊。”那我当时就琢磨了，嗯、啊，你说啊，跟这么好的人合作，那肯定是靠谱啊。哎，可是等了几年也没见个动静，啊，哈哈，干嘛呢这些？如今呐、啊，嘿嘿，这鞋行跟前几年那是不一样了，进口的呢绒抢手啊，嘿嘿，我听说。您不光在北京有买卖，您把这个鞋庄都开到绥远去了，哎呀，真是了不得呀！哎，我今儿可是不请自来啊，我是登门找婆家来了。王掌柜的，可别不给我面子。王焕章笑着说：“哎呦，哪能啊！您吴四爷那可是难请的大能人呢、啊。哎，怎么着啊？”我想在北京城里开个呢绒批发庄，特邀您当掌柜的。天津港口那您平汤啊，做起生意来也非常的顺畅，以后永生斋用的进口呢绒，哎，直接由这个批发庄从天津进口供货，就省去了大量的中间的费用，做鞋的成本呢也就降下来了，用不完的货呢咱们还可以零售，这一举两得的买卖，哎，您看怎么样？吴四爷高兴起来，哎呦，王掌柜的，这也太根儿了啊！我就说嘛，王掌柜的就是个爽快人儿，没嘛说的，就这么着了。王焕章一拱手，好，既然吴四爷您答应，批发庄的地址我都选好了。就在前门外大齐家胡同，我盘起那家老铺子闲置都三个月了，今儿个算是派生用上了。我看呢，就叫永生意绒泥庄吧，哎，记起来方便，叫着呢也顺口。王俊山从老北京饭庄跑回来，高声喊着：“哥，我早就饿了，快点过去吧。”郭青早就把菜给点好了。王焕章回过头来对王俊山说：“瞧我这弟弟啊，从小就娇惯，嘴呢也没个把门的，没看我这正跟客人谈正事儿呢吗？”王俊山探着头说：“谈正事儿也不能耽误吃饭呐、啊，天津狗不理包子我都吃腻了，我特想吃北京烤鸭。”王焕章陪着吴四爷走出了永生斋的大门，向南直奔老北京饭庄，一边走一边说：“哎呀，吴四爷您可别见怪啊，我这个弟弟啊是家里老小，我这个奶奶最惯着他了。哎呀，您看都长成小伙子了还怎么犟，走走走啊，咱们去这个老北京饭庄，哪家的烤鸭跟土菜真地道。哎，二弟，你总在大草原吃那个牛啊羊啊，也换换口味，吃点家乡菜。吴四爷也请您尝尝铜泉涌烧锅酒，咱们呢是不醉不归。”闲言少叙，吃完了中午饭，吴四爷醉意十足，满面通红，走出了老北京饭庄。他贴着王焕章的肩膀说：“哎呦，王掌柜啊，嘿，多谢款待啊！哎呦，这 这老北京这个土菜太根了哈。行，这烤鸭也做得很地道。到天津啊，我请你吃海鲜，就那虾爬子，嘿，那叫一个鲜。 王焕章扶着吴四爷说：“ 嘿嘿，我看您呢，真是爱吃这口，您就常来。 等永生意荣泥庄开起来，我带您呢去通州的那个小楼饭庄，嘿，那儿的烧鲶鱼，那可是一绝。” 王俊山拽着王焕章的胳膊说：“到时候也带着我去。” 吴四爷停下了脚步，歪着头看着王焕章，笑着说：“ 哎呀，咱们这姐些啊，你老家通州怎么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嘿呦，大顺斋的糖火烧，小楼烧鲶鱼，油炸鸽子盒，还有铜泉涌烧锅酒，哎呀，真馋人呐。” 王焕章回过头对陈国清说：“国清，等到了柜上，拿两瓶铜泉涌给吴四爷带上。” 吴四爷笑着说：“哎呦，那就多谢王掌柜的了啊。俺们天津呢，水质不好，也没啥好酒。哎呀，等你到了天津呢，只能请你喝五加啤了。”“ 嘿呦，五加啤呀，那可是上等的高粱酒啊。哎，等到了您那儿，虾爬子就五加啤。 嘿，那多哏儿啊那个。” 说到这儿，王焕章和吴四爷都开怀大笑起来。 送走了吴四爷，王焕章把王俊山叫到了面前说：“俊山呢，你在柜上喝茶休息会儿，就回大邓各庄吧，咱妈一直盼你回去呢。” 王俊山不情愿地说：“ 哥，我不想回去，刚来就叫我走，我偏不嘛。” 王焕章拍着王俊山的肩膀说：“ 俊山，你得先回去看看妈 啊，给你三天时间，到了第四天你要回不来， 嘿，我就派人把你捆回来。 我准备啊，先把开办永生意荣泥庄的这个事啊交给你办，是不是？天津你也熟啊，和吴四爷打交道啊也顺手啊，听话，快去快回。” 王俊山神奇地说：“哥，你就放心吧，弄我也是走南闯北的人呢，开办永生意，嘿，小菜一碟。” 王焕章推了王俊山一把说：“瞎吹吧你，总是长不大，看来啊真得给你压压担子了，别总是没天没地的飘着。哎，国清啊，一会儿把你老舅回家的车给安排好喽啊，到后院书房把给家里买的点心和给小宝子买的课外书啊、新书包啊、新衣服啊，哎，别忘了都装在车上啊，让俊山呢带回去。”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王焕章买了个四合院，他向杨康说明了自己买这处四合院的缘由。梁家岩从山西走西口来做皮货生意，他带来了有关包头的信息。